次见面，你有点腼腆，迷人的双眼和笑脸好甜，你却很特别，爱光从五点，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。

自己的生活烦恼不会凭空不如不说相声堵上耳朵 若然你生活有时光

睡觉，现在被遗忘，有点小忧伤。买一台冰箱，为心碎歌唱，听雷哟雷哟哟。蛋糕不发胖，奶茶减脂肪，想瘦身漂亮，多吃棒棒糖。冰淇淋花恋樱桃的清香，哦雷哟雷哟哟。我打开了窗，要展翅飞翔，没事就天空逛逛。阿拉丁神灯出现，快给我三个愿望。